喂 ，hello， 继续烈女广场，咁上集兴高采烈地讲緊呢啲变态佬嘅事件啦，咁上集应承咗大家呢，今集呢就会讲下呢，即係啲变态佬啊，或者係嗰啲即係有问题嘅人呢，咁其实佢哋有啲咩特征呢？嗱，就我哋唔係话有就一定係，咁但係通常呢我哋都归纳咗一啲通常嗰啲变态佬真係有呢啲咁样嘅特征嘅，咁你话可能中一两个佢又未必系嘅，但係如果佢 成数非常高咯， 中咗好多个嘅话啦，咁但係各位姊妹就真係小心留意行远少少啦，咁大家你会觉得有啲咩特征呢？ 成日唔出声，目光呆滞，同埋佢好少朋友，同埋唔主动嘅。 点为之唔主动呢？ 即係佢可以，即係佢唔会去主动咁同人哋讲嘢囉，或者佢好少朋友，即係平时唔係好出声嘅，即係叫做咩不苟言笑啊。 係啦係啦。 不苟言笑好静嘅，呢个人好静，同埋呢有一个好紧要嘅特征要话俾大家听，就係佢冇一年四季嘅。点样呢？就係佢或者成日都系着嗰件衫啦，成日都着嗰件裤啦，仲有系好 遮系嘛，毒遮系嘛， 同埋唔系，另外系佢系好热嘅时候，佢都系仲着住啲好厚嘅衫啊，咁样咯。 我就因为 冇四季嘅， 我呢个变态咧就系因为佢系即系推销嗰啲电话套餐啊，咁啊咩月费啊、年费啊，嗰啲系商业嘅呢、這个，咁咧佢就打嚟咧系好，即系初初听佢咧都好正常嘅，但系咧听落去即系讲到一半咧，觉得佢就唔寻常噶啦，因为佢讲讲下咧就讲离题嘅，就话好中意你啊把声啊，就算sell 唔到你，今次 sell 唔到你唔紧要啊，我其实我最紧要咧就系见到你面啊，听到你把声。声啊，日日听到你把声咧，我就瞓得着噶啦。如果听唔到你把声咧，就瞓唔着噶啦。系啦，跟住就话我估你估我年龄几大？我话你系咩职位？我系经理。哇，经理都要出嚟 sell。佢话系啊，而家搵食艰难啊，咁经理都要出嚟 sell 嘢噶。跟住佢就话不如咁啊，你我中意你把声，你把声靓咧，人都会几靓噶。不如咧，我哋咧约个机我约个机会出嚟见下啦。我话吓唔使咯，我因为好忙噶吓、啊。你点样忙法？我话即系我呢份工好辛苦啦，人工少少啦，又时间多多。喂、你收几多点噶？我话呢啲冇规定噶，有时十点、十一点或者八九点话唔定噶。佢话唔紧要啊，其实我呢份工咧好他条噶。其实你话咩时间咧，我都嚟见你、啊。咁我话吓唔好意思、啊，其实 系咁食住上 系咯吓。 其实你而家嚟系即系 sell 个套餐啊嘛。其实我都同你讲，我哋公司即系都已经续咗约啦，都唔即系唔需要啦。迟啲先联络啦。佢话唔紧要噶。咁我都系工作啫嘛，其实我 sell 唔到客，公司都唔会罚我，至多少啲佣金啫嘛。其实对我哋嘅，即系对我冇影响。我话唔系，你影响紧我翻工，因为我工作时间，公司咧即系唔可以讲咁耐噶嘛，即系会录音噶嘛。吓、录音唔系嘅话，你可以即系乜即系拎咗个录音，我话唔得噶，呢啲即系 set 定咗 噶录即系唔可以delete 噶咁。佢话咁啊，不如你俾个私人电话我啦，咁吓私人电话 吓、 我话冇需要、啊，同埋我同你讲啊，我已经好老噶啦，我成即系阿婆嚟噶啦，你听我把声好似好后生。佢话唉，你唔好玩嘢啦，你系边有间公司请个阿婆做嘢噶？我唔系，我哋公司都好 cheap 噶，就系啲搵啲即系上咗中女嘅中女极品先做到呢个职位噶。如果唔系做唔到，佢话点解啊？我话因为呢啲工咧，即系话难唔难，话易唔易，但系咧年纪轻嗰啲咧就唔会做咯。佢话点解？我话好枯燥，系啦，你觉得好枯燥，应该搵人倾下偈啊嘛。 咁你同佢倾 啊？佢又兜得几快？ 系啊，佢话 个脑其实转得 好快。跟住我话唔系， 同埋佢好 sales 咯，佢真系 sales， 因为佢好识得打蛇随棍上。一有啲位佢就咬住你， 系啦。 其实最好就唔好同佢讲咁多。 唔系，跟住 收佢线，其实应该 唔系我同佢收线，佢就转头又打嚟咯。跟住我话唔好意思啊，我都叫你唔好打嚟，公司又录紧音嘅。我话不如咁啦，我话你咁得闲倾偈，不如我搵我嘅经理啦，即系搵个朋友扮啦。咁就佢过嚟探我啊嘛。跟住我话我搵个经理，佢经理男定女？话男嘅。吓唔使咯喎，咁讲，我唔系，你如果倾呢啲咧，佢揸到主意。其实我已经同你讲，我哋公司系即系已经续咗噶啦，咁变咗冇机会噶啦。不过你同佢倾，睇下如果经理可以话到转到嘅就 OK 啦，咁样讲。 咁其实系咪嗰啲人咧有个共同特征，就系话对女人就特别好，好仇视男人咧？有冇咁嘅感觉咧？ 诶、 佢个对象系女， 我又唔觉得嗱。如果你话跟翻我之前嗰个 case 咧，咁我又唔觉得嗰个同事系仇，即系个同学系仇视男人嘅。但系佢的而且确系，即系你啱啱做啦讲啦，佢唔会好主动地同人哋讲嘢啦。诶、啊，佢、目光系呆滞啦， 好封闭自己，面 即系佢系有少少诶、比较。即係叫內向啦，唔係好出聲啦，中意、自己匿埋一角啦咁樣樣。咁同埋我記得佢係講嘢係即係佢高低講嘢係冇高低起伏嘅。 哦，即係好 flat 咁樣嘅。 係啦係啦，即係 平嘅。 係啦，佢講嘢係好平喎、即係完全唔會有即係聲線啊上唔會有高低起伏啊咁樣咯。同埋隻眼係唔知成日講嘢嘅時候，即係亂咁碌，亂咁碌咁樣。 即係唔會望你咯，冇 eye contact 嘅。 係啦， 即係冇個 focus 嘅，冇個焦點嘅。 我見過有啲即係便便地態嗰啲咧，即係雖然佢唔係追我或者追我朋友邊啲，佢同人哋講下嘢，佢會眯埋眼嘅。 但係我又覺得嗱，首先唔可以以偏概全，因為其實我都試過見過有啲變態佬咧係。你真係 表面冇嘢，表面冇嘢， 係啊， 耐咗就變態。 我嗰陣時試過咧喺街嗰度啦，咁等朋友啦，咁然之後咧，咁嗰陣時傾緊電話，咁就有個欄杆挨住咗喺銅鑼灣，有個欄杆，咁我就挨住咗，咁我 pat pat 就向住內街咁樣啦，我塊面就向住出邊馬路啦，咁忽然間咧就有個人咧就摸我 pat pat，咁跟住咧我就即刻就擰住面，我就望， 好敏感。 咁然之後咩嗰陣就即刻有個男仔斯斯文文嘅又唔係話男仔男人啦，即我諗都30多歲噶啦， 即係中年啦。 係啦，佢擰住面同我講：，唔好意思啊，咁樣樣。咁我就以為可能真係人多嗨到， 嗰啲先係衰。 咁跟住我就算啦，我就冇出聲。咁轉隔咗大概5至10分鐘，咁我繼續喺度傾緊電話啦。又有人摸我 pat pat 喎，跟住佢老尾望住又係嗰條友喎，佢又同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sorry 啊，咁樣樣。我已經覺得奇怪啦，佢係兜咗，佢直情係兜咗成個圈，兜咗成個黃室堡，然之後行翻落百德新 街， 再兜翻唐街嗰、那個。咁跟住我已經奇怪啦，撲佢個街第三次又嚟喎，今次佢對住我，第三次佢又摸我，因為我已經冇嚟，我又冇算啦，冇嚟到。咁然之後咩？我諗住佢應該唔會再翻嚟啦。撲佢個街，佢第三次真係翻嚟再摸多下，跟住我今次擰住面啤住佢對住我笑咯。 哎呀，好直頭係變態行為啊！ 係 啊，先拉佢噶啦。 試你嘅底線啊！你知唔知我試過有一次咧？你哋未遇過？我係同我以前我有個同學係竹星咧。即 係 佢寫自己個名字，其他中文唔識睇，但係佢傻傻地嘅。個女仔就點講啊？ 十三點咁 啊！十三點咁嘅。我哋有一次咧喺銅鑼灣咧過馬路咧，未法輪功未有一個位喺度表演 talk 嘅。咁我哋由對面馬路行過嚟，唔知咩叫咩東國中心啊，定唔知咩？ 係啊， 係嗰條 係啊，東國中心 嚇嗰度行過嚟 嗰 條 嗰度隔離 啦，係啦，咁啊行過嚟，跟住咧有個男仔咧扮盲撞埋我度。 扮盲嘅 其實佢唔係盲噶，佢係揸住嗰啲盲人拐杖，戴副黑眼鏡，後生男仔 可能係弱視， 唔係佢係揸低噶，仲要咧走埋嚟嘣一聲，因為阿竹星咧就好豐滿嘅，咁我嗰陣時好瘦噶嘛，即係瘦啲嘅，瘦而家20磅嘅，咁我就同阿竹星一齊行，阿竹星咧就即係你知鬼妹啦，跟住著到即係啊嗰時又有趙姓嗰啲，咁啊佢又肥喎，佢真係肥好豐滿咁行，跟住嘣一聲。真係撞埋嚟，跟住嗰個你就話：做乜嘢啊？我話：喂，做咩啊，伯母啊？哎呀，唔好意思啊，我睇唔到。跟住我先知道佢隻手係揸住嗰啲盲人拐杖紅白嗰啲啦。跟住行前兩步之後，跟住佢除咗眼鏡收翻嗰個拐杖，跟住自己直行。 哇！ 佢睇到嘢㗎，扮盲撞埋，升個波度咯， 死變態咯咁啊！ 跟住就話：Oh my god！跟住話佢係咪即係講一大段英文啊？佢係咪真係盲啊？但點解我見到佢啊？佢 瘦咗嘅嚇，我知道，即係話係扮嘢咁。 係啊，但係睇住佢撞完佢之後，佢唔好意思，我唔緊要唔緊要。跟住我哋仲擁我主要擁我係逐聲嘅俾條路卡，跟住喺度揾個拐杖度發，發完之後行咗之後跟住行，跟住我覺得咦？點解男仔咁後生？即係我會覺得咁後生望落去佢好。又唔似係 盲 嗰啲，即係我覺得你咁後生冇理由會有眼疾嗰啲，即係我喺度諗，唔通呢個即係我諗，唔通呢個男仔天生咁啊？覺得即係忽然間，咦？不如擰轉頭望下佢，因為佢始終行去嗰度好多人，唔知會撞到人咧，好心一望，睇住佢收埋嗰個拐杖，即係縮得㗎，嗰個拐杖縮得㗎嘛， 即係伸縮㗎嘛， 係啊，佢有幾折，唔知四折咁啊，收折，跟住除咗眼鏡行，咔咔咔咔咁行嗰度笑 喎， 頂啊！我真係想打鑊佢， 影埋個相添啊！ 黐線啊！嗰時冇手機㗎， 咁啊 係， 咁多年前，不過我覺得咧。 即係我覺得女士咧，即係比較蝕底啲咯。即係 同埋咧，你識任何一個人咧， 因為你女士係冇乜反擊 嚟，即 係蝕底係始終係女士。 啱啱。 唔係，同埋有時咧，譬如可能搭地鐵啊，可能即係唔小心俾人嗨到咧，你又會諗啊，其實係真係人多唔小心嗨到啊，定還是真係俾人非禮咧？咁 好難界定， 係啊，即係其實好難界定。你又好驚咧，會即係 俾人 attack 啊？ 你唔係，其實應該係話好驚會令到嗰、那個人，如果真係一場誤會嘅話，你知即係俾人話佢非禮啊、色魔啊、色狼啊嗰啲，其實嗰個男仔好大壓力噶嘛。 個男仔係已經係冇呢個社會地位，冇生存價值。 因為水洗都唔清噶嘛。其實就算你話 even 之後判咗俾你打得甩，即係啲人都會覺得，只要你打得甩啫，你有做過有做過。 係啦， 所以我就會諗啊，其實。即係俾人摸，我又唔敢真係好大聲地嗌飛啦，因為我驚可能如果真係一場誤會嘅話，就會害咗人啦。係啊，咁但係有時可能 蝕底係自己喎，但 係係啊，但係有時就真係俾人飛禮咧，我係會呆咗咯，我係嗰啲會呆兩秒啊！我頭先係咪俾人非禮啊？諗，跟住諗，好似真係喎。 我都試過搭地鐵咧，好多年 前。即係你就比較即係叫做忠厚啲女係啦。我就如果俾我咧，我就唔會 嗌咗先啊。 唔係，我第一件事話哇。有次試過咧， 做咩啊？博懵啊？ 喂，唔係好逼嘅啫，大聲嚇佢咯，跟住佢咪窒咯，唔敢咩咯。一次 係啊啱啊，真係起槓。 我就要咁樣咯。喂，唔係好逼嘅啫，做咩事啊？咁 我試過有一次咧， 就會縮咯。 喺金鐘， 如果你唔出聲咧，佢真係會 係啊， 第二、第三次。尤其你話齋，佢真係摸三次嘅。 我唔係我咁我，如果佢哋摸幾次咧，咁自從嗰次之後咧，佢基本上佢嗨嗨我咧，即係可能譬如袋啊成嗰啲，我都會擰住面望，我都會擰住面啤嘅，即係我唔會大嗌，亦都唔會嘈，我但係我擰住面啤佢咯。 俾個信息佢咯，你唔好以為我唔知道 啊。係啊，咁跟住即係佢就會驚咯，佢啊唔好意思啊咁樣，即係可能睇下佢係究竟係個袋啊，定還是係咩啊嗨到啊咁樣咯，同埋識得保護自己咯，即係人多嘅時候咧，揾攬住個袋，即係護住個胸啊，係啊咁樣樣咯。 我就會有意圖咯，直頭係話佢咯，喂先生你有陣味喎，你知唔知好臭啊？你唔該你行開啲，我就會咁樣咯。我就唔會話佢博懵，但其實佢有博懵嘅意圖。 呢個好笑啊！嗰時咧，我翻灣仔，好多年前我翻灣仔，即係唔係做阿 Madam 嗰度，政府工嗰陣，我翻灣仔，咁我就好過癮要去金鐘轉車。咁去到金鐘好多人噶嘛，有一條馬路咧，即係伸隻手走過嚟摸我，即係摸我下面。但係嗰日咧就啱啱我咁我就佢摸完我之後，咁我望一望，咁啊附近好多人嘅，跟住我話。摸咩啊，哥哥？你摸到我条卫生巾咋？跟住咧，见到一个男仔咧，即系即刻面有蓝色，咪就系、是、嗰个咯。 哦，即系系佢嚟。 即系佢听到我讲摸咩啊？即系啲人好逼，跟住我话哎呀，我话哎呀，博懵啊！咁啊，跟住啲人即刻望，跟住嗰啲男仔如果冇事嗰啲就会向后褪，即系惊俾人嫌疑啊。跟住我话摸咩啊？你摸到條衛生巾咋，懵人！你嗰個女人都就咩咩，有嘢佔住噶嘛？咁啊試過嗰時，跟住嗰個男見到其中，跟住我見到呢邊有啲男仔望住另外一個男仔，咁我望到個男仔，那個男仔係個 面有藍色， 個面有反應，咁我咪知係佢。跟住我臨尾我咪話個我僆仔摸錯人啦，翻去摸你老母啦咁啊，跟住鬧佢咯。 哇！你咁大膽啊？ 係啊，驚佢咩啊？如果咩我咪大聲嗌咯。佢做咩？點解我講佢會有反應啊？跟住好笑噶，有一次又係嗰時搭嗰啲雙層巴士，我哋翻學咧。你知嗰啲校服裙白色好薄，咁我哋又着底裙噶嘛。咁你知有時有啲人好中意企喺嗰啲位度夾咧。我嗰時我都唔算裂啊，我嗰時有個同學仲裂啊。即係我嗰時都叫做 P-fit 噶嘛，好正經噶嘛。 係啊，即係會啲裙唔好咁短啦。 玩嘅靚妹成日去 disco 嗰啲就話摸咩啊摸麻甩佬未見過啊黑底瘦龍鳳啊，俾老婆著啊。 哇，咁勁啊！嗰啲 係啊，我 嗰啲 rap 妹，嗰啲 rap 妹嚇 嚇嚇。我都試過咁樣屌柒人，但係即係嗰啲阿伯。 系啊，一百歲啊！ 我試過，譬如可能即係我都比較， 白 我係我都比較豐滿啦。咁有時夏天著件背心出去咧，有時即係啲阿伯咧，即係好撚衰，佢應該係公園嗰啲咧，即 係 成日冇嘢做，坐喺度等死嗰啲咧。佢係望，佢望唔撚緊要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著得出街，你 要口口水。 你唔好成個，你唔好成個頭控埋嚟望啊！佢老尾。 哦，即係好賤咯，即係 或者係咧一路係啦，可能老花啦，或者可能係佢一路行。咁你可能喺你 opposite direction 咁樣行過啦，佢一路行一路望住你，咁然之後你就一路行，咁佢個頭咧，佢個人係繼續移動緊，但係佢個頭咧係向住反方向望住你個胸啦， 即係好似貓頭鷹咧，係 啦， 碌佢個頭都向前， 360度咁轉咁樣 噶，焦點係向嗰度啦， 係啦，咁跟住咧你又行，佢老尾一路行一路咧由頭到尾打量我咁樣啦，跟住我忍唔住咪屌柒佢咯，我阿伯。我話聞到棺材香啦、啊！我話你再，我話你望望望望夠未啊？因住爆血管啊！屌你老尾咁樣咯！跟住，跟 住然之後咩個阿伯就會擰住面就繼續，即係佢就會繼續行咯。即係我都覺得我需即係的確需要尊重老人家，但係呢啲老人家係唔值得尊重 噶 啦。 係啱啊，啱啊，啱啊。即係你唔鬧佢咧，佢真係咁樣望好尷尬咯。 係啊， 你知唔知啊？嗰啲變態嗰啲人咧，佢係好中意咧走去攻擊嗰啲弱者噶。 所以唔好驚咯，千祈 唔好驚咯， 千祈 係啦， 係啊，千祈 真 係 要起槓噶，我覺得。 同埋佢去追你咧，佢即係佢追你或者佢走去接近你嘅時候，佢初初咧佢都會扮到好斯文。點解？因為佢想得到你信任啊嘛。係 啦，係啦。 當佢攞到一啲嘢，一啲媒介啦。 呢個亦都我想講嘅，千祈即係你當呢個男人開始接近你嘅時候，佢用一個弱者扮可憐嘅攻勢去得到你嘅注意同同情嘅時候，你要小心啦。 冇錯啦，呢啲係警戒線啊。 係啦，即係如果一個人正常好地地，即係可能你今日新識嘅朋友係好好 talkative 啊，好得意啊，咁你同佢傾偈嗱，呢啲反而可能正常，即係唔理佢打後係點。但係如果佢係一同你即係叫做熟少少咧，佢就同你講啊，其實我好慘㗎，我老豆有心臟病，我阿媽又有子宮癌， 啊、 我 咧佢就變態，因為佢就想問你借錢。 係啦，唔係錢咧，就係佢想 即 係 識㗎啦， 係啊，因為其實佢呢班人係好識得咧，即係你街邊嗰啲非禮唔講啦， 扮可憐啦， 係啦。但係你話真係接觸到你嗰啲咧，其實佢真係好識得用女人利用女性嘅同情心，係啊，用利用一般人嘅同情心去話啊，佢好慘好慘。正如我之前我講緊嗰個變態黐線同學都係咁樣，係 啦， 啊我好慘㗎，點點點啊咁。之後見我唔係好同情，佢又話揾個同又話揾個太空卡，又 send 啲 message 啊，其實佢又有病㗎，又要做手術啊，跟住又點點點啊， 即係化身另外一個人嚇， 係啦，即係你。如果咧呢、這個人咧，即係佢開頭你同佢熟絡咗少少，然之後佢就不斷地同你講我好慘，我好慘，我好慘嘅話咧，咁就真係要小心啲啦。 冇錯， 同埋我 覺得有啲人咧係有一個叫做咩 不正常嘅生活規則點樣咧，就話有啲人咧可能咧。 喂，有 啲人咧， 可能咧就點樣咧？佢個點樣話佢個生活不正常嘅個規則就係話如果你打電話俾人譬如傾訴啲乜嘢或者咩，通常而家譬如有 WhatsApp 咁計啦，通常話喂，我而家打俾你方唔方便啊，或者點樣，或者可能 app 咗你好耐冇反應，我都要打電話俾你啊。咁但有啲人咧就好。嗰啲變態啊，或者有啲問題嗰啲人咧，即係唔當正常嘅人咧，就會神時卯時，佢覺得你要24小時 on call， 係啦， 佢好，即係佢要係佢個權力要凌駕喺你之上， 即係佢要控制你， 你永遠都要 entertain 佢嘅，即係我 佔有欲極強。 仲有話，譬如你話，我唔同你講啦，我唔得閒，你唔得閒點啊？唔得閒啦，你聽埋我講先得㗎。嗱呢啲已經係 一個 signal 嚟， 或者神時卯時，譬如我打話俾你啊，即係我識你咁耐都。都成十一點幾啦，唔好啦 ，app 你睇下你有冇回覆先， 係 咪在線先？ 係啦， 或者 app 你，喂你瞓未啊？我打電話同你傾兩句得唔得？佢唔會問你同唔同意㗎，佢乜嘢就一嘢就打嚟， 係 啦，你唔聽電話咧就千萬個不能，不可以，你唔可，你做咩唔聽我電話？ 即係唔正常咯呢啲。 係啦，跟住到你拒絕佢啊，佢仲要話。你以為你係邊個啊？你以為你好叻咩？咩即係咁樣咯。係 啊 係 啊 係。 一 就話，唉點解你要咁對我啊？我做錯啲乜啊？就係咁樣咯。 我覺得開頭佢有個timeline 嘅，即係開頭佢就可能係扮可憐啦，見你唔同，即係其實人嘅同情心會用盡噶嘛。你扮可憐，我 entertain 到你一排 ，entertain 唔到你一世。 好煩啊！ 咁你開始覺得煩啊，其實同埋都唔係咁慘啫。之後咧，你就開始唔理佢就會繼續再扮可憐，再可憐啲。如果你都系唔理佢就会开始反转猪头就系先，你凭乜嘢咁样对我咁样啦？ 其实有啲衰到咧系话哎呀，你唔好扮上菜乜乜，我又乜乜乜，即系语言咁样去控你咯。 你话我听，我唔系扮嘅，我根本一出世就系上菜。 我唔系咁讲，我话吓。上唔上菜，我唔使同你交代，我同我个男朋友交代啫嘛，我系嘛？是吧 我覺得咧，而家我哋講緊咧，仲係喺呢個男仔追女， 仲係呢個男仔咧追女仔，嗰、那個討厭法。其實你知唔知女仔煩起上嚟咧，有變態嘅女人追男仔仲恐怖， 係咪啊？ 我嗰時咧，我嗰時做醫院噶嘛，咁我嗰時做 X 光咁，有個男仔好靚仔，佢英文叫 Mario。真係好靚仔，佢個樣 係咪而家張繼聰做嗰個媽？ 唔係， 有六九腹肌，哇，我突我正喎， 120幾勁啊！ 哇，但佢樣唔得嘛？ 你知唔知啊？我覺得做得好嗰個唔係張繼聰，係做得好過韓瑪莉啊！佢將嗰啲女人嗰個貪婪啊、慾念啊、火候啊，哇！ 真係氣骨係啊， 幾堅啊！韓瑪莉真 係 出曬 水㗎，係啊！跟住你知唔知啊？嗰個 神水好好啊，做得嚇 ！Oh my god！ 嚟我哋嗰個X-ray嗰度做， 佢係做睇片嘅，即係做睇嗰啲菲林片嘅。 咁咧，那個男仔就叫 Mario， 好靚仔，佢樣有少似咩？而家唱歌個黃子軒嘅， 哦， 但係佢仲靚啲添。咁你跟住嗰啲姑娘啊，嗰啲人咪起曬啦。跟住好啦， 起曬談。 係啦，嗰啲文職嗰啲都係有一個女仔咧，就中意佢。但係嗰女仔咧就已經係同唔係係同嗰啲咩救護咧已經玩到殘曬㗎啦，即係成日同嗰啲十字車嗰啲人咧， 嗰啲救護員 係啊，佢嗰個男朋友叫 Bibu 啊嘛，因為救生車 Bibu， 我哋叫佢男朋友叫 Bibu 啊嘛。咁咧，佢個男朋友咧就成日譬如得閒咧，一到我嗰時翻 QE， 一到 QE 咧就call佢落去啊，咁啊揸佢兩嘢，咁又上翻嚟 咁 啊。 咁變態， 即係講笑啫。咁啊，跟住嗰個女仔咧就起曬槓啦，即係起曬談啊，就見到男仔點樣咧？嗰個女仔有能本事，我唔知道有冇揾人出術啊？係一日裏邊即係一件冷衫。 哇，好劲喎！ 系啊，因为里边即系件冷衫，不过唔系有袖嘅，就系背心都难织啦，系嘛？我已经系高手都要一个礼拜啦，吓 佢一件都劲， 仲要弹弓脚。 哇，好犀利！弹弓脚唔咁易织。 系啊，弹弓脚已经失传啦，系得我识嘅。你哋第日要话声嚟听吓。 识，不过我少织。 咁啊就仲系弹弓脚嘅，咁咧就 买嘅咋？ 唔系嘅，睇得出手织定系咩噶？ 唔系 啊，咁你街边有啲卖冷嗰啲，佢会织埋噶嘛？ 佢系唔瞓通宵，佢唔知点样系一日里边。即系一件冷衫，但系就都唔系靓啊 ，OK 嘅。咁咧就送俾个男仔，就俾个男仔，佢吓到男仔唔敢要嘅。咁嗰时 佢知道佢有 佢追佢系啦，系啦。跟住咧仲好笑，但系嗰个男仔真系几靓仔嘅。咁跟住仲好笑啊！佢直头咧嗰个男仔咧就嬲尾就地下情就同另外一个文员就拍拖。咁个文员咧就大过呢个男仔3年嘅。即系嗰时叫姐弟恋嗰啲，我嗰时80年代咧就唔俾得人知噶嘛，即系啱啱系啊，以前唔得噶嘛，要姐弟恋。咁跟住，但系呢个女仔咧就细过呢个男仔几年嘅。咁呢个女嗰个女仔咧就同我同年，但 系 年头年尾咁啦。嗰个女仔咧就好笑嘅，就系咧大家两个女仔都同一个 office 嘅，但个男仔就同嗰个姐弟恋啦。咁呢个阿 B 部女友咧就喺度咧就成日咧就好笑噶。人哋都冇叫佢煮埋饭，我嗰时我哋好悭噶嘛，用嗰啲铁饭盒噶嘛。 我知系。 咁咧就人都冇叫佢煮埋饭啦，佢咧就无端端咧就煮饭咧就煮多啲，跟住咧人哋食饭成班人坐埋喺度食饭咧， 其实黐埋去。 哎呀，今日煮咗乜嘢啊？请你食啊！咁佢女朋友坐喺对面咧， 火都嚟啊！ 就真系又唔出得声嗰时地下情啊嘛，就系得我哋几个人知啫。咁咧就个男仔啊好啊，咁啊哎呀我整咗鸡翼啊乜嘢日日都有嘢俾个男仔食，个男仔唔使啦，我减肥啊，你唔好俾我食啊。跟住咧话减肥一个女。即系第二日又争果咯，车厘茄，哇！跟住咧，好啦，恐怖。跟住咧，临尾咧，个男仔，唔知点样，嗰时唔兴话戒手嘅，80年代尾定系90年代初年代 ，我戒手，我靓妹年代。 但你知唔知嗰个同事嗰个 B 部女友咧系点样咧？嗰个男仔唔知点样，佢走去溜人哋，因为个男仔睇片咧就一间房咧系 黑房嚟嘅， 系。一盏光黄色嘅灯胆，因为要睇黑色嘅菲林啊嘛，你 mark 菲林嘅。佢咧嗰间房咧就我哋通常咧男女有别咧，我哋就企喺门口有喺个 tray 度攞嘢就算。但系咧个女仔专登走去同佢倾偈，咁个男仔已经惊佢话佢非礼佢，因为冇灯啊嘛嗰度。 系啊，即系 就话翻紧工你唔好入嚟啦。佢话我哋呢度咧好多啲天那水嘅，你即系闻到唔好啊，即系拒绝佢，但佢又照入。后屘个男仔顶唔顺。咁咧就同我哋個 CEO 講，話佢成日走去嘈住佢做嘢，因為你 mark 飛得唔可以 mark 錯噶嘛， 騷擾佢 即係左即係左右啊啲 patient number 唔可以 mark 錯啊嘛。 我哋陣間有 cancer 片冇 cancer 大鑊噶 喎。啊唔係個 number 啫，即係 number 唔可以錯，因為跟 patient 啊嘛。 就係話咯，呢個有 cancer 嘅 mark 錯 number 變咗俾咗個冇 cancer。 係啊，啱聽啊。 係啊，咁跟住嗰個人咧就同個 CEO 投訴話呢個女仔搞住佢，咁我呢個 CEO 咧就佢都幾 powerful， 一唔 powerful 都唔做燒温啦。咁佢又好人嘅，佢就同個女仔講，就捉咗女仔入房，就話即係意思即係話，其實我哋偷聽到嘅，其實就係話，我知你哋後生一個未嫁一個未娶，但係公司還公司 ，office 還 office， 其實咧你咁做咧，我唔話你咧，我頂頭我都有 EO 嘅，即係我頂頭都有老細嘅。如果唔係咧，老細行巡角成日嚟辣更嘛巡啊。如果係俾嗰啲乜乜大醫生行過見到你哋兩個去傾偈咧，佢會話我變咗我都好難做嘅。到時咧我都唔知攬你定唔攬你，到時咧你調走送衰，你見唔到佢，即係咁樣同佢講，氹佢啦。點解女仔你咩梳到點樣？佢長頭髮㗎。 嗰時咪好興用嗰啲電嗰啲咩面粉嚟電極嘅？你知唔知以前咧冇負離子咧，啲人係用面粉嚟電極㗎？ 真 係 唔知喎，真 係 唔知。 你唔知啊？嗰時八十年代用電粉，係用嗰啲面粉撈埋啲電化水，跟住揾塊板咧嚟夾直啲頭髮㗎嘛。 真 係 唔知喎。 咁佢咧就電嗰啲頭髮就用咗好多錢嘅。以前咧電個髮咧，嗰時我記得得千幾蚊人工嘅啫。 哇，好！ 佢電個髮咧係電成300多蚊嘅。 哇，好貴㗎咯。 係啊，跟住嗰女仔住荃灣嘅，咁好笑啊！嗰個女仔而家都好大㗎啦。咁咧，佢跟住發酵到點樣咧？個 CEO 温華完佢之後咧，佢一怒之下咧，走出去剪咗把頭髮。 哦，剪短佢。 長髮為君剪。 哦。 短髮為君留。跟住佢就將咗呢個字條就塞咗俾個男仔。 哇！即係 攞命啊！ 似係丁佩同阿李小龍嗰個。 你知唔知個男仔咧攞住嗰張紙咧手震啊，驚到。 梗係震啦。 梗係啦。 跟住直頭同我講啊，佢話做啦點算啊？我話而家咧，其實你唯一一個方法咧， 調職咯。 唔係，你應該同你嗰個女朋友 表白， 唔好再地下情。 嗯。 你要當眾話俾人哋聽，呢個就係我女朋友啦。 真命天子嚇出嚟。 咁佢先會死心。如果唔係咧，佢不斷咁樣咧，佢冚頭埋牆啊，自殘啊，即係嗰時冇話自殘，冚頭埋牆啊，自殺啦、啊。 跳樓 啊，有邊度啊，有滴露啊，你就死噶啦！ 係啦，嗰時飲滴露噶。 飲滴露同埋飲紅花油。 紅花油啊，係啊。 紅花油啊，你知唔知啊？ 係啊。 紅花油幾日幾補啊？ 你知唔知紅花油呢？以前舊嗰代啲女人自殺係飲紅 花 油 嘅。 點解咧？ 如果你想好啲咧，就吞金自盡。 佢揦咯。揦到你， 同埋紅花油係有毒㗎，係 啊，中咗毒咧係好辛苦。 我記得以前細個唔小心倒寫支紅花油，落個膠地板嗰度，成塊膠係起咗。 係啊，係 啊， 佢咪揦到啲腸爛咗咯，咪死咯。 仲有啊，如果紅花油咧飲完紅花油唔死得咧，就好大鑊嘅，因為啲腸散薄咗咧，你一世嗰消化 就冇問題㗎啦。 係啊，所以咧，我話咁用乜嘢飲紅花油㗎？飲編圖，因為以前政府洗地嗰啲有編圖噶嘛，入到醫院咪好大陣味咧，嗰只叫編圖，跟住有拉蘇。 拉蘇啊嘛， 舊嗰批又叫拉蘇，舊嗰批啲人就飲拉蘇，拉蘇又係死人嘅。 拉蘇好強 嘅。係啊，以前嗰啲粵語片明星咧，你要佢著游水裝咧，著泳衣影相咧，嗰人話啊，情願飲拉蘇就係嗰啲。跟住我咪同嗰個 Mario 講唔掂啦，跟住 Mario 深呼吸，佢話咁呢張紙俾唔俾消安？我話照俾。 即 係我話你有啲乜要話俾做工當局聽，跟住我就攞嚟俾嗰個人嗰個 消防睇嚇， 擰擰頭佢，唉真係慘啊！你哋點算好啊？而家咁問，咁我話解鈴還需係鈴人啦。咁跟住點咧？咁跟住我哋專登，我哋啲同事就好好嘅嗰陣，點樣去拆咧？咁咧就專登就話去飲茶，話去食飯。咁嗰陣時咧 ，QE 後邊咧就有華園會啊。 啊！ 華園會嗰度有得訂，有得訂食飯噶嘛，訂台咁啊食飯。咁咧食飯嗰陣咧就專登就炸加衣，就話有咩喜事啊？嗰陣時我個燒温啊，阿乜太有咩喜事啊？冇啊！我哋呢部門咧，撮合到個金童玉女，一陣係邊個？哇！睇跟住佢又立即變黑又得，慢慢變黑又得。嗰個女仔發現呢啲咩叫係死人的黑。塊面係黑到咧，好似我哋嗰陣時咧喺 QE 見到嗰啲臉房嗰啲咁，哇！ 有冇翻台啊？我想知佢 冇，但係個女仔咧係全場咧係佢隔離有個男仔咧，有個男仔喺度做咗好耐 OA， 即係嗰啲40多歲咧冇結婚嗰啲阿叔咧，就不停咁夾嘢俾佢食，但係佢個碗咧係冇喐過咯。佢咁耐嗰女仔食咗條菜，飲咗杯橙汁。但我哋都收返佢錢嘅即係佢都夾返一份嘅。 因為大家一齊㗎嘛。 係啦呢咁嗰個男仔就走嚟同我哋講喂做鬧我咩事啊喂邊個呢成日都冇食嘢喎情商啊即係我哋嗰時好斯文㗎嘛八十年代啲人含出啲啊咁就話佢咩都冇食嘢我話你都佢冇食嘢啊佢自己唔食咋嘛我哋照除返咁多份㗎。咁跟住嗰個消防話係啊，大家除翻份啦。大家出人工 pon 幾大家都知㗎啦。我哋大家都咁窮，打份政府工冇得平㗎，或者佢唔食啫嘛。跟住咧，那個女仔嗰次之後咧，咁我哋就撥行嗰兩個，叫佢哋煙韌啲，即係叫煙韌啲。咁咧就 show 出嚟俾你睇。 係啦，叫佢哋食飯咧就每人隔日煮飯，即係今日咧就嗰個 Mario 煮，第二日就邊個煮。咁兩個咧嚇就因為佢哋兩個唔同飯盒嗰個樣，跟住咧我哋就話怕唔怕落毒咁啊？佢唔敢嘅，因為呢單嘢係阿 CEO 温喺眾人面前宣布，即係證明個部門阿姐都 support 呢段感情。係啦，佢唔敢出聲，因為佢自己都顧住自己份工啊。咁咧跟住咧，那個女仔咧。 仲有下文嘅，就係點樣咧？ 點樣？佢有個咩咁啊 ？B 部噶嘛？ 係啦，佢宣布完之後咧，跟住咧，佢咧就個 B 部咧就成日走上嚟揾佢，就走上嚟揾佢，可能覺得唔妥啊，咩剪咗頭髮咁樣，跟住揾咗佢一排，咁我哋都唔理佢啦，佢有男朋友，但係冇耐咧。佢同佢男朋友分咗手， 散咗咯，系啦，阿 B 部。 佢呢个唔得之后咧，佢就即系呢个投资唔得失败之后咧，佢就同阿 B 部 反台啦， 反台。咁咧仲过瘾，我哋以为佢反台之后死狗啦，佢静咗一排就冇出声，即系翻工放工都冇同我哋 hi 啊 bye 啊咁冇啊。静咗一轮之后咧，跟住佢转移目标，啲头发长翻啦，即系几个月之后佢发都快啊嘛，咁啊长翻之后咧。佢唔知做咩咧，就執過曬成個形象， 成個碌變曬。 原本咧就唔化妝翻工嘅，跟住咧就搽粉底啊，咩咩化妝，跟住咧佢專攻擊呢啲 houseman 嗰啲實習醫生。 哎呀， 即係你要唔要我咩？我揀啲勁啲嘅，就係咁樣啦。 哎呀，咁嗰啲醫生有冇落答咧？ 嗰啲醫生有啲落答，但係同佢去咗一兩次街就唔睬佢咯。 可能真係露底啦 嗰陣時。因為嗰個女仔本身佢係冇乜腦㗎。即係好冇內涵嗰啲人嚟 嘅。我以前咧，幾多恐怖啊！講起話啱啱話戒手咧，我嗰陣時我記得有個嗰陣時有個同學咧，都幾得人驚嘅喎。佢成日拍拖咧，唔知點解佢愛得好撚轟烈嘅喎。但係佢唔係睇對象，佢拍親拖都好轟烈嘅。即係佢好中意嗰啲 MK 仔咧。咁但係你知 MK 仔咧，即係通常唔係得你一個噶嘛。 係啊， 又出去玩，個哥出去滾下咁啊嘛。跟住 一夜情啦 ，one night dance。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就有一次咧，就忽然間有一排就冇翻學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放學嘅時候我見到佢，即係隔咗排冇翻學之後，有一日放學見到佢就 中幾啊？ 我諗中三四咁上下， 係 啦， 咁係呢啲最易壞。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著住校服喺學校門口就等我哋放學，就話同我哋去玩咁樣啦。咁跟住咧，我話唔睇由自可，佢老尾佢隻手戒到咧，佢人哋戒手係一行行打環戒噶嘛，佢係圍攬住隻手咧，兩邊好似有兩個護爪護腕咁樣咧，佢係圍住氹氹骨咁樣，係兩隻手都有。 哇！哇 你知唔知係好得意，因為我好怕血。你咩佢戒到係直情係咧？你諗下你戒手咧，你戒一下，你片一下咧，跟如果你其實薄片嘅啫嘛，你要片到點樣樣咧，先可以見到啲皮係反起嘅。 哇，好深噶咯喎，好得人驚。 佢係圍住咧， 即係露骨噶啦，幾乎。 有其實點解要咁做咧？ 我唔知啊，咁跟住，咁跟住佢係 發 戒圍住隻手嚟咧，一下兩下，佢係圍住如氹氹骨咁戒自己嘅手，我而家懷疑佢係咪想將自己兩隻手腕想兩隻手掌戒出嚟？ 係冇啲花籃咁樣一條扮咁樣。 又冇花嘅，佢就只係打環間圓圈，即係好似戴咗啲手鏈喺手度咁樣樣 好似人哋嗰啲戴手鏈 咁樣。咁但係你係見到咧，你係控埋少少睇，你係見到咧，佢啲皮係反起嘅，係即係我直情見到即刻打冷震嘅。 哇！我而家聽到㗎啦。 真啊！都驚啊！真係，你唔好話打電打冷震啊！真係嚇死我俾我， 係咯， 跟住即係我諗起都見到都覺得痛，而家諗起都覺得令人驚。咁跟住我問你點？佢話你做咩啊？我話你冇嘢，冇啊！我好唔開心啊！咁跟住我話你做咩啊？跟住佢就話嗰、那個即係出邊識咗嗰個 男仔 啦，即係以前出去蒲嘅時候識咗個啦，即係俾人玩咗兩次之後咧，咁跟住諗住就又即係你知唔知佢啲真愛點解可以嚟得咁快咁樣啦？就話我想同佢一生一世，我想同佢結婚啊！但係其實同人哋上咗兩次床，識咗人哋一個禮拜都唔夠嘅 啫。哇！好離譜 啊！係啦，咁跟住。 系啊，而家好隨便噶嗰啲人， 真係恐怖啊！小學六年班都有。 咁跟住啊，陣間講多單嘢俾你聽。咁跟住咧，佢就話：，我真係好愛佢嘅，喺度喊啦，癲撚曬咁樣啦。咁跟住我哋都冇辦法啦，就安慰佢，即係安撫咗佢之後，就嗱嗱聲就送佢翻屋企啦。跟住隔咗幾個禮拜都唔夠同個新男朋友一齊啦。 啊！仔死仔還在， 但係佢係好多人嘅。你知唔知我？你講起話而家啲僆妹好隨便。我有一次咧試過去去飲酒啦。咁喺尖沙咀，咁跟住咧就喺度等廁所。咁跟住咧就我喺度等廁所，前面有個女仔喺排緊隊啦。裏邊咧因為得兩格嘅啫，裏邊咧就我前面嗰個女仔就同其中一格咧嗰個女仔喺度傾緊偈，應該係 friend 嚟嘅。跟住就話你知唔知佢話我係咪同阿邊個搞咗啦咁樣樣？ 哎呀，即係喺度對話， 咁跟住佢話嚇係啊，佢話係啊，佢話你知唔知我同一齊咗幾耐啊咁樣咯？佢話幾耐啊？咪一日咯，一日貨仔咯。佢咩啊兩日啦？ 哇！ 即係佢 哇黐線啊！真係變態咯！ 咩啊兩日啦？即係佢覺得兩日已經 好耐㗎啦！哇，好死唔死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 所以而家嗰啲咩子宮頸癌咁多咧，其實就真係。 太早有嗰啲 你啊，你有冇听嗰啲人讲啊？八十年代初啊，已经啊冇逼良为娼噶啦，而家系逼娼为良噶。啊，真系恐捻怖啊！ 生 仔 都得人惊啊嘛， 生仔都得人惊啦。你知唔知我讲到恐怖嘢俾你听？就话说啊，即系我听翻嚟嘅，即系我又唔讲个来源啦，就系。唔係，梗唔係我仔啦。講咧就話有個女人，成年噶啦，即係都卅零歲啦。咁佢就失婚嘅，即係佢同老公分開咗，咁識咗一個男人。個男人又話唔嫌棄佢啊，又呢又路咁樣啦。 好愛佢啊個女啦。 跟住佢又覺得，咦呢個男人 OK 喎，咁啊跟住同呢個男人 一齊啦。 即係試咗幾次關係之後，覺得咦 OK 喎，大家都吻合喎啲嘢。咁就大家都幾廿歲啊，個男人都卅幾，嗰個男人應該四廿零歲啦。咁咧自己都卅幾啦，即係。都差唔多四年，大三四年都算啦，系咁啊，同居啦，齐住啲冚家祥，初初就冇嘢嘅， 系 初初头头嗰半年都冇嘢嘅，半年后就出事，跟住我话佢系咪脾气好坏啊？佢嗰啲习惯唔好啊？ 梗唔系啦， 佢话咧佢有几样嘢忍唔到佢，后屘佢都顶唔顺，佢走出嚟，佢后屘忍唔住系偷走出嚟，即系偷佢上大陆地点样，跟住佢走，点解咧？就系呢个男人咧，佢初初咧就系一个正常嘅性生活，但系咧，半年后咧，呢、這个男人咧就系中意走后门嘅。 哦，即系偷情嘅。 唔系啊， 中意玩菊花、 啊。原本系你正常嘅性生活，你系吉前面噶嘛？ 哦， 后面 啊， 哎、啊，恐怖。 即系要吉佢 pat pat 啊！ 哎呀，好变态 啊！吉肛门啊，你明唔明啊？ 哎呀，好变态啦！ 仲要咧系餐餐都系嘅。咁、哎、我就话唔系啊，其实你初初同佢，佢初初头半年系冇呢样。 哎呀， 后屘直头系要吉 pat pat， 不特止，仲要咧。是要买咗本书返嚟。咁你揭去嗰揭去嗰页又要试呢个位。 哎呀。 都唔理啦，佢算啦，都当你情趣，但係佢你点可以吉你都即係吉到佢赖屎咩。 哎呀咁恐怖 嘅。係啊，跟住嗰女人顶唔顺，即係重要呢係佢话呢个男人呢系直头系佢觉得呢个男人系真系系性扭曲啊，佢话佢。 变态囉真 係。係啊，跟住呢仲要夸张到呢系管佢去边度囉。 哦，即系控制佢 系啦。如果你去七仔买嘢咧，收紧嗰个系女仔 ，OK。如果系男人咧，佢话你做咩望住佢啊？ 哎呀，黐 线！咁个女仔话：喂，我买嘢梗系望住佢。佢你望咩啊？见到人后生，你望人啊？ 哇！ 即系佢唔俾佢望男人啊！即系青里白净 啊！ 佢又话人哋佢话咁佢卖嘢，咁我都白头有咩问题？就成日为呢事嘈啊！ 信回教啊！ 系啦，信回教啱噶啦。 但系成日俾人通柜桶啊嘛，你明唔明啊？ 佢都有话呢样嘢。 即係我覺得 咁變態嘅咩？ 係啊，即係我覺得你點搞都唔得，跟住諗個女埋。 宗教啦， 我話 你拎住 ISIS 啊！ 我話你咩喎？你咁樣點 產三界頭啊？ 同佢分開咯，即係仲要係唔出聲，即係驚佢有啲唔知咩打佢啊、殺佢啊！ 即係變態。 仲係睺佢咧，話佢話嗱，我想我要急事上大陸啊！點啊！你醒定啲啊！你唔好喺度作怪啊！咁翻嚟又咩点啊！咁啊好， 斩死你啊！ 跟住佢咧就好快咁，有啲嘢佢根本就冇拎㗎啦，平平白嗰啲嘢即刻要搬走咯。 梗系啦， 哇！几恐怖啊！真系。 所以咧，其实各位姊妹或者各位兄弟， 路遥知马力。 唔好，即系我觉得一有唔对路，真系咋林好走啦，唔好谂住话俾多次机会佢会改啊或者咩？你 系 俾机会佢伤害你嘅咋，咁所以。大家小心啲， 自己损失系自己咯。 系啊，保障自己嘅生命安全啊！ 好 啦，我哋下集再讲，拜拜。 拜拜。